今天看到30页这个题目，这个是去年的考题。因为题目问你说呢，有甲、乙、丙三个人，对，所以如果你时间够的话呢，就区分行为人来写；如果你时间不够的话呢，就直接切入破题，所谓直接切入破题，就是说你觉得哪里是整点，你就把这个地方写上去，对，就不用分甲、乙、丙三个人，因为如果你分甲、乙、丙三个人的话，你要有相当充足的时间。你看这题你答2的，有没有？这样不长，对，你考试有可能写这么长吗？也不是不可能啊，对啊，只是说你考卷，现在考卷有限制页数吗？有还是有，对啊，以前就7页嘛，对不对？对啊，现在也是嘛，现在应该比较多页了吧？因为现在感觉分数比较重，好，回到这一题来，他说呢，甲、乙、丙三个人呢，你看三个人。长期失业，然后呢，听闻了钢筋类的这个资源回收的价格还不错，然后就商议呢要去偷钢筋贩卖牟利，所以呢，他们主观都会翻译是偷钢筋贩卖牟利。某业，这个某业在99年的时候当然是很重要，为什么？因为我讲过了嘛，那个时候还没有什么白天进入住宅的交通切道，对。那某业呢，有甲呢驾车呢搭载乙丙两人随机，所以驾着该车的乙丙两人是乘客，随机寻找目标，算在左手啊？他要干嘛？卸钢筋嘛，对？随机寻找目标是左手吗？应该还没有到。行经 A 宅旁边呢，正在新建的房屋的工地。它是工地，然后呢，看到工地里面有好多钢筋，然后就分头进入行窃，然后就陆续搬上车，就搬到一半的时候呢，被 A 发现 ，A 是工地旁边的住宅里面的，应该是主人啦，对啊，被 A 发现了，那 A 取菜刀一把呢，赶往制止，那甲见状之后呢，就迅速驾车逃逸，结果乙丙两个人就落单了，在后面狂追，就来不及跑走，就。未免，可是他们两个也不是省油的灯，就为了豁免逮捕，就拾起地上的木桩之，地上的那种木桩给他们捡，对啊，然后就作势回答，然后丙呢就跟 A 发生拉扯，然后抢下 A 的菜刀之后呢，将 A 的右手砍伤，然后脱离现场，问你甲、乙、丙三个人的行为，这显然在考什么？这很明显啊，这是在考什么？第一个切刀，然后呢，想要切刀就有什么东西要检讨，加重切刀，对不对？然后切到完之后又做了什么事情？其中一个人干嘛？把人家什么砍伤啊，或者是拿什么什么做事要回答，就吓人家，就强暴胁迫嘛，对不对？所以会有什么准强盗罪的问题啊？准强盗罪之后呢，又有什么加重强盗事啊？不，加重窃盗事由啊？对，会变成什么准强盗罪有加重窃盗事由，就会转成什么330的什么加重强盗罪，就会转成330加重强盗罪。OK。那如果说又导致那个什么被强暴胁迫的人怎么样，故意让他干嘛重伤啊、死亡啊，这个部分还会再转是什么332个强盗罪的集合犯，会一直转下去。对，这是依照实务经验的话会一直转下去。所以这个题目呢，其实稍微看一下就好了。甲、乙、丙三个人，他是说什么夜间，然后呢到工地，夜间基本上就已经有夜间的加重事由、加重切到事由。前提是什么？必须要是什么？侵入他人的什么住宅或者是什么东西？有人所在建筑物，是吧？这一题有没有符合？你们觉得这一题有没有符合？这一题有符合夜间侵入住宅或是有人所在建筑物吗？他拿东西的地方在哪里啊？窃取东西的地方在哪里？工地耶。是 A 宅旁边的工地，所以不是 A 宅。A 宅是住宅，这是没问题的。是 A 宅旁边的工地。工地是什么意思啊？是在 A 宅旁边，所以看起来是那个比较像是什么？好像是 因为他已经也不清楚嘛，然后正在新建房屋的工地，正在新建房屋工地有没有符合建筑物的定义啊？你们觉得有没有？建筑物定义是什么？什么上面有墙，上面有屋顶可以遮风遮风避雨啊，然后四周有什么墙壁啊，对，然后干嘛？要干嘛？定着在土地上面，所以你去想象，你去想象你画一个房子，然后每一面空间都想到的定义，那个定义就出来了。对，所以显然的，真的建筑新建房屋工地看起来虽然没盖好，所以应该是不能够遮风避雨。它会不会是复联围绕土地？它是 A 在旁边，或是复联围绕土地？哦、有可能，可是不要忘记了，加重气道最那个住宅或有人住在建筑物有没有包括复联围绕土地？没有哦，没有。可是306的那个条文是有的。对，可是这个部分是没有的。侵入住宅的加重气道室友是不包括复联围绕土地在里面的 ，OK？ 所以它不会有这个侵入住宅的加夜间侵入住宅的加重气道室友。可是那有可能会其他款室友啊，不要忘记它是甲、乙、丙三个人，对不对？甲、乙、丙三个人，三个人有没有符合三人结伙三人以上？实物对于结伙三人以上的定义是要件要求是什么？你在做题目的时候，这样子拼，要一直回想了，然后帮助你复习。实物对三人以上的要求是什么？第一个，有没有包括共同共振犯？没有，三个人都要干嘛？在场，三个人都在场，他们三个有没有都在场？一个是干什么？对啊，三个人都在搬钢筋嘛，对不对？三只小猪都在搬钢筋。OK， 所以三人都在场。OK， 所以符合了那个。三人在场，结伙三人要件，而且三个人是不是有责任人的人？他没说，那就当做是吧？对，所以如果题目里面有看到说甲乙两个是18岁，但是丙的部分是12岁，那你就要小心了。像这一种三个人里面有一个是无责任人的人，那个人就不能够算进去的实务境界。对他如果再考虑多一点的话，对，那这个部分比较单纯啦，所以他就是符合结伙三人以上共同加重切到加重切到使用。OK， 这是321D 它第四款。好，下一个问题是，他是不是犯窃盗罪之后，然后呢，为了基于那329条三种目的，然后去实施强暴行为，这样的审查是这样子。前面的部分行为处理部分已经审查过了嘛，对不对？他前面就干嘛构成加重窃盗罪，然后所以符合329所说的那个窃盗的部分。那还没有，还不够啊，剩下的329的要件还有什么东西？继续想，还有什么？你要是什么？当场施强暴胁迫，那为什么当场施强暴胁迫？因为你要干嘛？防护赃物、脱贫逮捕，还有什么？还有什么？湮灭罪证。这个案子里面，他有没有当场施强暴胁迫？一个是干嘛？他们做事情不太一样哦。假见状之后呢，就怎么样？他们的脑肿，他就开车跑了。所以他有施下强暴胁迫吗？没有，他没有施加强暴胁迫，但是乙丙有没有施加强暴胁迫？有啊，乙是干嘛？乙是干嘛？拿地上木桩一支，然后呢，做事挥打，做事挥打是什么意思？你敢过来，我就拿木桩 K 你。对，所以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强暴还是胁迫？这是胁迫啊！胁迫的定义是什么？继续想，胁迫的定义是什么？恶害通知，恶害通知是心生畏惧，有没有？恶害通知是心生畏惧，对。那做题目的时候，你就要这样一直想，一直想，这样就很熟，这样就很熟。OK， 所以这个部分做事回答的部分是胁迫，没有问题。那后面呢，拿菜刀呢，然后把另外一个人拿菜刀把他人的手割伤了，这是什么？这是强暴还是胁迫？这是强暴嘛，对不对？都已经割伤了，对，基本上被他这里割伤了 ，OK， 这没有问题。所以他们两个都有实施强暴行为没有错，但是施加强暴胁迫的原因必须要是什么？为了要脱贫逮捕啊，房屋赃物啊，他们是不是基于这些原因？乙丙两个人是不是基于这些原因？是，为什么？从哪里看得出来？他全部都跟你讲了，为了免遭逮捕，不是吗？你看他非常好心，都跟你讲了。所以显然就是什么？有329条的准强盗罪的问题，有329条准强盗罪的问题。可是我讲是乙丙哦，那个提早就绕跑那个嘞。乙丙如果会有准强盗罪的成立的话，那个绕跑甲会不会成立准强盗罪？甲跟乙丙三个是什么关系？共同正犯，不要忘记，这种子的部分他们是共同正犯关系，你还是要去想啊。 那共同正犯里面有两个人成立准强盗罪，那另外一个那个绕跑的家他是干嘛？他是在窃盗，家中窃盗完成之后他就绕跑了。那他要不要就后面的疑兵两个人的那个准强盗罪的部分负责？这个涉及到什么问题？共同正犯的什么逾越的问题啊，对不对？剩余责任的问题啊，用什么标准来看他要不要负责？还记得吗？实务建议书用什么标准看共同正犯要不要对其他共同正犯多出来的部分负责？看他对多出来的部分怎么样，客观上面有没有预见可能性？甲对于后来乙丙会实施在的准强盗的强暴胁迫行为有没有预见可能性？而且这预见可能性依照书面是客观的预见，是不是一般人都可以预见得到？一般人都可以预见得到？你们觉得后甲一开始就逃走了，他有没有办法预见到说后来乙丙两个人被他认下的这两个人会对被害人去施加强暴胁迫行为？你们觉得有没有？这个大家看具体个案吧，大家看具体个案，你觉得有就往有的理由那边写，对，你觉得没有就往没有的理由那边写，有要么就是有预见，要么就是没有办法预见，对，至少要预见可能性才可以。OK， 这个是甲的部分。那乙丙两个部分刚才讲过，他就成立准强盗罪，不过不要忘记了，乙丙两个人成立准强盗罪，329是没有问题的，可是因为他先前犯的是什么？加重窃盗罪，所以呢，犯准强盗罪而有加重窃盗罪的事由，这时候会论什么？加重强盗罪，330条的加重强盗罪。所以乙丙最后两个要论的应该是330条的加重强盗罪。OK， 那甲部分呢，就看你要不要叫他做那个乙丙两个人部分一起负责啦，就准强盗罪的部分一起负责。如果你认为说甲没有办法预见得到乙丙两个人会做这样一个杀伤行为的，或者准强盗罪的强暴胁迫行为的时候，那甲当然只有什么部分，前面的那个加重窃盗罪的部分负责就可以了。那这个部分为什么在准强盗罪的部分不用去讨论到说他前面的窃盗或是抢夺有没有既遂还是未遂啊？为什么？因为甲已经干嘛，把一堆钢筋载上车，然后呢，应该有载一堆钢筋走了吧？对啊，所以载走钢筋，所以一定是什么窃盗既遂的，这个部分是没有问题的。对，所以不用讨论那个争点，不用讨论那个争点。好，那这个大概就是这个题目，其实不难啊，是不难，只是说你每个地方都要稍微注意一下，每个地方都要稍微注意一下。那至于那个什么杀伤手脚，那个什么伤害啊，那部分那个太明显了，大家就不要漏，就不要忘记漏掉。好，那这是第一小题目，我倒小试一下。我们先来看一下稍微再难一点点的，这、就是97年的司法文第四题，31页下面这个。他说呢，这次有给你时间哦，他要给你时间。甲呢，在民国97年的某一天中午，民国97年的某一天中午，然后呢，干嘛？他意图行窃，然后呢，深藏螺丝起子一只，然后呢，看到大门面呢，好像半开半不开这样子，然后就意图呢，为自己不法之所有，然后推开门，然后就进去了。他特别括号说，侵入住宅这一部分未具告诉。什么意思？你觉得他写着干嘛？有差吗？你觉得有差吗？通常是没差啦，有没有告诉是什么事情的问题？是起诉有没有合法的问题啊？跟这个有什么跟我们犯的刑法是什么犯罪有什么关系？通常是没差啦，对啊。那现在呢？客厅，不过你可以得知说，这有可能是实务界的人住的，因为实务很喜欢这种东西。现在客厅拿了女用背包一只。然后接下来呢，跑到卧房去搜索财物，然后看到了乙在卧房里面化妆，可能在敷面膜吧，所以被吓到了，可能是小偷。见到甲的进入了，就大声质问，真的不合常理，想要上前取走包包。这样，第一小题问你说，假设呢，甲呢看到乙呢身带钻戒啊，然后黄金项链啊，想要进而用手然后掩住乙的口鼻。喝令乙交出钻戒呢，跟项链，然后乙因为被口憋住呼吸不能呼救，然后就只好照办。甲呢就拿到钻戒、项链、包包之后就逃走，问你甲要成立何罪？我觉得，第一个，我们先来看前面好了。前面的部分，它是在97年的某一天中午，97年的中午，那时候中午进入住宅不算是什么。加重窃盗，那记得97年的中午轻罪不算加重窃盗，那意图行窃可是。他有干嘛？深藏螺丝起子一只，螺丝起子是什么东西？凶器。对，可能不能写螺丝起子是凶器，然后就这样就没了。你要讲凶器的定义是什么？凶器的定义是什么？ 客观上面的干嘛？对人或身体、他人身身人的生命或身体有危险性的工具，对，你一定要把这段话写出来，一定要写出来，不能只写国旗，只是雄旗，这有些跟没写是一样。OK， 好，行经李家呢，然后就跑进去了嘛，对不对？推开房门进入屋内 ，OK， 这部分当然是侵入住宅，所以这306没有什么问题。对，然后呢，先在客厅里面拿了女用的背包一只，显然已经干嘛？着手。刚告诉你这样子就是着手了，但你拿了女用背包一只就着手了，然后继续到卧房去搜索财物，然后呢就干嘛？看到乙在房间里面化妆，然后呢，后来就发现后面这些问题。第一小题是说呢，甲呢看到他身上面又有什么钻戒啊、黄金项链啊，就用手啊掩住他的口鼻，然后呢喝令他叫出来，然后导致被害人呼吸不能够呼救，然后就照办。所以除了前面的背包之外，他又拿到了钻戒跟项链。这个部分到底靠什么？前面的背包要成立什么？加重窃盗这是没有问题的嘛？对不对？前面的背包成立加重窃盗罪是没有问题的。可是针对后面的那个钻戒跟项链呢？钻戒跟项链的部分是窃盗吗？不是，为什么？因为显然是什么？你是用什么强暴胁迫的手段？然后而且怎么样？他说他干嘛写那么多？口鼻被掩，然后不能呼救，还不能呼吸，然后就给你。对吧？财务送给你，这是显示了什么？致使不能抗拒。这一段话讲的就是致使不能抗拒，所以显然是施加强暴胁迫，然后就致使他不能抗拒。所以后面针对那个钻戒跟项链的部分，已经转化成什么东西啊？强盗。后面钻戒、强盗、钻戒跟项链部分是强盗行为哦，不是前面的窃盗行为。因为前面窃盗行为的确是窃盗没有错，背包的部分是窃盗，背包部分因为它是怎么样？要么你说什么趁他不吃啊，用食物间接，或者是说学术上面认为是他和平的方式啊，不管用哪种说法，针对背包的部分都是窃盗，而且是有加重窃盗事由的加重窃盗。那问题是在说后面那个部分，后面那部分是用什么强暴胁迫，然后致使他人交不能抗拒交付财物，所以那个部分或取得财物，所以那个部分是什么强盗行为。现在问题来了，前面的加重窃盗跟后面的强盗，后面的强盗可不可以也论加重强盗？你们觉得？关键点在哪里？如果我们要严格认定的话，后面的强盗罪的部分，就是项链跟那个什么钻戒的部分，可不可以论以加重强盗啊？因为他就是在携带罗斯旗子的那个过程当中，然后去犯这样一个强盗行为，看起来好像单纯从空间上面的观点来看的话，的确他在为强盗行为时候身上的罗斯旗子没有错啦。不过他当初带罗斯旗子的目的是要干什么？是要窃盗，没有错吧？叫对啊，行窃啊，对啊，行窃盗。显然当初他做这种期待罗斯旗的时候，就没有打算要干什么强盗。所以这个部分，如果你要严格解释的话来看的话，后面的那个钻戒跟项链的部分，其实不应该把它认定说他有所谓的加重窃盗事由，不应该把它做这样的认定，这是比较严格的说法。不过如果是实物的话，你觉得他会怎么做？包括我管你的，反正你进来的时候，你在强盗的时候身上有罗斯旗子，那就是构成什么？加重强盗，就是加重强盗罪。那前面那个部分呢？加重窃盗罪。那最后论什么？都是同一个人所有的嘛？有差吗？没差，都是同一个人所有的，所以就论比较重的什么？加重强盗罪。实务一定是这么快就处理掉了，很简单。不过如果是学术的话，可能在于强盗罪的部分会不会转变成加重强盗这个部分是会有争议的，是会有争议的，因为他当初携带凶器的时候，就只是要窃盗而已，不是要就不是要做强盗行为。OK， 这是第一小题，要注意到这个差别。第二小题呢，为什么会分两个小题？那显然两个小题是怎么样？不一样的，通常会不一样的。对啊，第二小题说呢，假设说呢，乙向前呢想要取回背包的时候呢，甲呢不让乙取回，就只是把它推开，然后就带着背包逃离出去了。那乙随后就追出去啊，但是这个甲就不见踪了，乙已经不见踪影了，已经不见了，甲就不见了。问你甲要负什么责任？理由是什么？这题16分，上面题只有9分，你的篇幅要稍微控制一下，知道吗？你要9分的写很大，写两页，然后16分的写半页，那你这老师怎么给你分数？对啊，所以那个9分、16分也是有意义的。对，你的篇幅你要。而且你们那么多时间写那么多页啊，所以9分跟16分，你要在看到题目的时候，你就要稍微自己心里有数，那个篇幅要控制一下。第二小题说呢，如果说他不是强来的，他是什么？他是在被害人想要取回背包的时候呢， 不会为了不让被害人取回，就用力将你推开，然后就跑出去，然后之后呢，被害人追不到。这个部分在考虑什么？有感觉吧？那是准强盗罪啊，会不会成立准强盗罪啊？可是它的重点是什么？它重点也不是在考虑说前面的窃盗是既遂还是未遂，为什么？因为这个案子前面的背包部分是既遂还是未遂？窃盗罪的既未遂怎么判断？看那个财物的体积大小有没有，然后可以支配程度到什么程度？这个案子客厅拿了包包之后呢，就拿走了，拿走了。虽然他还在道所里面啊，你可以说他没有稳固的持有支配关系，但是稳固持有支配关系本来就不是窃盗罪的什么既未遂判断的重点。对，只要是看起来包包也不知道，我也不想说背包多大了、啊。对啊，不过看正常看起来，如果上面楼上没有人的话，基本上他应该可以算既遂，这是没有问题的，所以不会有什么犯窃盗罪既遂还是未遂的问题啦。对啊，那下一个问题是说，第一个他们符合准强盗罪的要件，剩下那些要件，他们施强暴胁迫，施强暴胁迫的前提是什么？依照630号解释的要求，你要干嘛？强暴胁迫要到了什么程度，使他人难以抗拒，对不对？很难以抗拒。想这边就想，刚才应该好像有个地方忘了讲，请大家再翻回来27页。其实630号的解释理由书里面有排除两种情况，这两种情况也是很重要，刚刚漏讲。理由书结论我们看到那一段，27页中间那一段，一定是在窃盗或抢夺的时候，当老师强暴胁迫，然后以达到使人难以抗拒的程度，他的行为的客观不法，才可以跟328的强盗罪的客观不法相当。然后法定刑才可以跟他一样，这样罪行相当严重。下面黑粗体字，如果你只是当场虚张声势，来咬我啊，来咬我啊，这样子叫吗？或者是说呢，被害人呢跟第三者是有短暂轻微的肢体冲突，像什么？推开一下，推他一下，这样子，然后就跑了。这个不可以论以强盗罪的重罚，意思就是说不可以跟强盗罪等同的事实，这不是难以抗拒的程度。所以你看到630的，这是理由书，这不是解释文。所以你要引这一段的话，你要引说它是630的理由书里面有说，如果只是当场虚张声势，或是跟被害人有短暂的身体接触的话，这个不算是难以抗拒。它是用反面的去讲说什么叫做不是难以抗拒，反面的排除。那这个刚好可以用在这一题，为什么？因为什么？他的确是怎么样？基于不让乙取回嘛？不让乙取回是什么意思？他要干嘛？防护赃物啊，对啊，他就在防护赃物啊，所以不让乙取回，代表就是防护赃物的意思啊。然后去干嘛？推开，推开当然是一个什么强暴行为啊。可是不要忘记，630号解释说强暴行为到了难以抗拒的程度，所以这一题的关键是在考你难以抗拒了没？到底有没有难以抗拒啊？有，你们觉得有没有？他就是推开，然后就跑了，然后他随后就坠出。如果说是看起来有点像是刚才的630号解释理由书里面所说的什么，与被害人只是什么肢体有轻微的接触冲突嘛，对不对？而且这个他也没有说他就跌坐在地上，然后没有办法逃啊。如果是跌坐在地上，然后腿骨折，那你可以说啊，真难以抗拒，没有问题。那你去想嘛，依照那个98年的那个判决嘛，98年最高法院的那个判决，那个判决说什么标准？记得吗？难以抗拒什么标准？使被害人怎么样？丧失追逐窃贼的那个意思自由嘛，对不对？这个有吗？没有啊，他只推开他而已啊，对，也没有让他丧失追逐窃贼的意思自由啊。他后来又追上去了嘛，所以显然的，都不管你从哪个角度看，这个部分都很难说他是难以抗拒的程度，所以他应该是不会构成329的准强盗罪，他不会构成329的准强盗罪。那你说啊，不会构成准强盗罪，那构成什么罪啊？他就是强暴胁迫，顶多再加个304吧。对啊，就顶多加个304而已。而且还没有伤害的情况出现嘛，对不对？他也没有伤害的情况出现。好，那这个是第二小题，稍微两跟刚才那题的考点不太一样，考点不太一样。好，就看第三小题，看他怎么继续考。对，在33页这一题。这是95年的司法官第四题，不过这一题有一点点复杂。稍微想一下，甲乙丙三个人的计划呢，在路上恐吓行人取得财物，这是什么？他都给你讲答案了、啊。 恐吓行政取才会把中间那个废语行政去掉，去掉就变成恐吓什么取财啊，这是什么第一条346啊，哎，这个太白痴了。对，某日夜晚呢，哦，就是也是夜，三个人约定说呢，在某个道路要准备行动，所以他们计划是恐吓取财，然后就要准备行动了。结果甲乙两个人依照约定的时间到了场所之后呢，他丙呢，丙都不见了，丙不见之后，两个人就是不知所措，好奇怪哦，明明就还有两个人。对啊，然后有装扮入室，应该是装扮时髦吧。手提皮包的这个丁呢，就刚好就走过来了。然后呢，甲乙两个人呢看见机不可失啊，然后就趋前出言口头说：“钱拿出来，快就打死你！钱拿出来就打死你！”那丁见状呢，就迅速逃离现场。意思是说什么？他有没有拿到钱包啊？好像还没有啊，丁就跑了这样子。怎么会让他跑了呢？你看，一个围在前面，一个围在后面啊，这样两个人他就没有办法跑，怎么会两个人就让他跑？甲乙两个人呢就在后面追赶，然后丁呢这个人跑得快，对，两个人经过合影之后呢，就拾起路上的一根木棒，可见路上随时都有木棒，从刚才是木桩，然后这次变木棒，很奇怪，他们都可以得到这些自然的工具，对，又不是在玩什么宝物游戏，随时路上都有宝物可以让你捡。从后面呢殴打丁的头部，你看殴打的是头部。头部，然后导致呢，丁呢就血流满面倒卧在地，哦，血流满面倒卧在地。这个时候呢，丙就来了，姗姗来迟啊。然后呢，了解现场状况之后呢，丙干嘛？搜刮财物，搜刮被害丁的财物。三个人物有说他丁死啊，然后呢就和第一人将丁呢就把他带到山林之后呢就跑了。你看完之后就觉得好恐怖的题目，为什么有好多罪？对，还有好多问题。所以这个题目你不要用甲乙丙。三个人分开写，你用甲乙丙三个人分开写就很恐怖，你就写不完，对，就直接切入重点。那重点是什么？大家怎么说？第一小题问你，丁如果伤重不致死了，甲乙丙三个人如何处断？第二小题，丁没死，甲乙丙三个人怎么处断？你会发现很好笑。第一个小题问你丁死了怎么办？第二小题问你丁没死怎么办？什么犯罪会取决于被害人有没有死，然后会不会有不一样的答案？你知道了吧？什么东西？他强盗啊，强盗里面什么东西跟有人死了有人没死，死了没死是什么意思啊？在刑法上面，那就是杀人既遂杀人未遂嘛，会有不一样的处理。强盗然后又杀人未遂杀人既遂不一样处理，这是什么东西？强盗罪的集合犯嘛，对不对？不是讲过吗？强盗罪集合犯要干嘛？相结了就要既遂才可以成立什么332啊？那如果那个被害人没死，那有办法成立集合犯吗？强盗结合强盗杀人集合犯吗？不行，要实物见解。那如果说被害人死了，那当然就是什么强盗杀人罪的结合犯，那这就结束了，当然没有了，那还有其他考题啦。只是说呢，你从他的题目的铺陈，稍微大概可以知道说他有可能在考那个问题，他有可能在考那个问题，主要是在考那个问题的。可是这个题目其实还有很多总则的问题，你有发现还有很多总则的问题。第一个，现在看一下好了，空。现在看甲乙好了，因为甲乙两个人是做最多事情的嘛，对不对？甲乙这两个人他做了什么？恐吓取财做了没？做了，他有取得财物吗？你觉得恐吓取财的部分他有没有取得财物？没有啊，他是干嘛？恐吓取财之后他就怎么样？就跑啦。显然是什么？恐吓取财，他已经施加恐吓行为了，可是被害人没有交付财物，所以是恐吓取财的未遂，这个部分没有问题，他跑了。那会不会有恐吓危害安全罪的问题？305要看情况，看他有没有被觉得很可怕。对，那如果有心生畏怖的话，就会在这追加一条305。OK， 好，那这个不是恐吓取财的部分。那下一个，他就跑过去，恐吓取财不会讲完了。接下来在后面追赶，然后呢拿木棒殴打他的头部，让他血流满面倒卧在地，这个是什么？拿木棒打人家头，然后让人家血流满面，这。这显然是伤害的问题嘛，对不对？伤害罪这是普通伤害还是重伤害？重伤害的话要符合第几条第几块？第几项第几块？第十条第几项？医生就算了，反正法官都可以看到。对啊，一定是什么涉及到第六款的问题啊，对不对？涉及到第六款是什么东西？重大不治或难治。如果你要论他重伤的话，一定要符合重大不治或难治。这个题目有没有重大不治或难治？重大不治或难治的前提是什么？有可能是濒临死亡边缘， 对，濒临死亡边缘的情况啊，好不容易救回来了，这个都算是重大的自我认知。对，他有没有这种情况出现？血流满面，倒卧在地，然后第一小题问你说他死了，第二小题问你说呢侥幸未死，就看得出来嘛，就显然是什么重伤啊，对啊，显然是重伤，重大不治或难治啊。侥幸未死，意思是说99%都会死吧，能高1%救回来了，所以还是差点就救不回来了，所以是难治的情况。OK， 所以是他应该是重伤啊，他应该是重伤。这个可是呢，他说他是重伤之后，可是你要进一步去想，他有没有杀人故意？他到底是杀人故意还是重伤故意？因为他的殴打部位是头部，殴打头部有可能是重伤故意，有可能是杀人故意，就看你觉得是什么样子，看你觉得是什么样子。不过如果你要功利一点的话，因为我刚才讲过，第一小题是说他不是死亡，第二小题说幸亏未死，现在是在考虑强盗杀人罪的结犯的问题嘛，对不对？你尽量往认为说他有杀人故意的角度去写，会比较符合第一小题跟第二小题，就是多一个考点可以写啦，多一个强盗结合犯的考点可以写。所以考试有时候要判断一下哦，你写如果说那两个方向，两个方向都有可能的话，你要选择有考点比较多的那个方向去写会比较好一点。对，所以我就把它认为是那个杀人故意好了，认为是杀人故意好，殴打头部或者杀人故意好了。OK， 现在问题来了，你殴打他头部是为了要干嘛？你们觉得殴打他头部是要干什么？他就跟你讲了，把钱交出来，不然打死你啊！对啊，然后两个人就合意说呢，好吧，就捡木棍，然后从后面殴打你的头部。显然还是要干什么？要取财啊，要取财啊，对不对？殴打头部取财，这是切到抢夺强盗哪一个？显然是强盗嘛，对不对？显然是强盗，因为强暴胁迫，然后致使他不能抗拒。OK， 只要是取财的，取得财物的，大部分都是论切到抢夺，都在讨论切到抢夺强盗的问题，除非他是用恐吓的方式，才会是恐吓取财罪的问题。OK。还有他自己交出来的那个部分，然后用欺骗的方式，那个是诈欺罪的问题。对，好，那继续往下。所以他到底能不能够成立杀人故意杀人罪？如果我们肯定的话，那有没有强盗罪的部分呢？甲乙两个人呢是做了什么？就是强暴胁迫行为，这是不能抗拒。可是取财的部分是谁做的？取财部分是谁做的？是丙做的哦。丙是做取财的部分，甲乙是做强暴胁迫的部分。有差吗？甲乙部分当然是没差，为什么？那个丙来到现场之后，他是干嘛？他已经了解当时的状况，意思是说呢，知道说他之所以那个丁被打成这个样子，完毕是他们甲头卖两个人做的，然后他还有什么取财的意思？所以针对取财的部分，其实甲乙丙三个人没有问题，可以认同认定是什么东西？强盗罪的共同正犯。甲乙啊，甲乙两个人认为是强盗罪的共同正犯，可是丙要稍微考虑一下，为什么？因为丙是姗姗来迟的插花的侍者，对。那像这种插花的考虑的是什么问题啊？还记得吗？总则里面的插花人物是在干嘛？是在看相续的共同正犯的问题啊，对不对？或是什么叫女儿八叫成绩的共同正犯的问题啊？对啊，针对于丙之前没有做过的行为是什么行为？在丙之前，他们家里两个人做什么？恐吓取财，还有什么东西？来殴打他的那个头部的行为嘛，那个都是丙没有做过的。丙只有做什么东西，窃就是取走财物的部分。那可不可以把前面的那个恐吓取财，还有那个后面的那个殴打头部的行为，都算在丙头上，然后让他跟甲乙两个人负一样的责任呢？这个当然就是涉及到相续共同正犯的问题啊。前提是什么？还记不记得相续共同正犯要他为前面的行为负责？前提是什么？他的参与，后面的参与行为也对于前面的行为有所注意啊，也有所注意才可以啊，对不对？问题是，他来的时候恐吓取财结束了没？结束了，结束了。所以他对恐吓取财的那个部分显然是没有什么犯罪支配，所以显然是不会成立恐吓取财罪的正犯。当然啦，如果你采取的是主观说，主观说说什么？你只要有主观上面共同犯意联络。基本上或者有正犯的意思，基本上都可以成立的，对不对？如果你是从主观说角度切入的话，恐吓取财罪这个部分，丙有没有可以成立恐吓取财罪的部分，会比较复杂一点点。原因是什么？啊，你们三个人本来计划好了说要一起来抢，一起来恐吓取财，对不对？结果半途就没有来，什么原因我也不知道。然后等到你来的时候，他们都已经做完了。这个要看一下他为什么没有来啊。当然，如果他没有来，原因是因为说我不想跟你们一起。下脚和在一起，这个是什么东西？如果题目这样设计，就是涉及到什么问题的争点？ 中止或脱离的问题嘛，对不对？还记得吧？共同犯中止或脱离的问题啊，一定要切断什么跟他们之间的关，跟同犯之间的关联性。对，可是这个题目应该是不是这个问题，因为他后来还是来。只是说要提醒各位是说，如果你看到那种三个人约好了，然后有其中一个人竟然没有来，那你就要去想一想，那个没有来的人有可能会有中止或是脱离的问题。对，好，那继续往下看。我刚才讲过了，他对于恐吓取得罪的部分什么事都没有做，所以他是不具有犯罪支配的，所以他不会成立恐吓取得罪的共同正犯。OK， 那针对后面的部分呢，他只有取财，他没有实施强暴胁迫行为，他可不可以成立强盗罪的共同正犯？他当然不会成立什么杀人罪的共同正犯了、啊。为什么？等他来的时候呢，那个人本来就已经血肉满地倒在地面，所以杀人罪的部分他不会成立共同正犯，这也是肯定的。现在问题来了，那强盗罪的部分呢？他有做强盗罪的什么行为？取财行为哦。那如果说呢，他在来的当时，他题目特别跟你讲说，他是了解当时的状况之后才去取财，显然他已经知道什么，我们两个同伴把他们打成这个样子，让他处于什么不能抗拒的状态，然后我这时候呢再怎么样做取财的行为，取财行为当然也是一个强盗罪的什么构成要件行为啊，当然是强盗罪的，所以他已经分担了构成要件的一部分行为了，这个当然是什么东西？这个当然是强盗罪的共同正犯。对啊，当然是强盗罪的共同。可是我刚才特别强调是说，针对杀人那个部分，因为他完全没有犯罪参与，根本就不可能会有犯罪支配，所以针对杀人部分他不会成立。可是他针对后面的强盗罪的部分，他是可以成立的，他是可以成立的。所以结论就是什么？结论就是说，如果说他已经第一小题被害人死了，被害人死了，那甲乙的部分就成立什么东西？强盗杀人的什么结合犯？332第一项强盗杀人罪的结合犯。那丙呢？丙我刚才讲过，他对杀人的部分不需要负责，所以他只成立什么强盗罪、强盗既遂罪就可以了。OK， 这是第一小题。那第二小题呢？如果说呢那个丁呢没死呢，丁没死的话，你就把前面一小题的什么杀人既遂罪通通改成什么东西，通通写成杀人未遂罪，因为没有发生被害人死亡的结果。OK， 然后下一个问题就是什么？下一个问题就是说，那可不可以成立332第一项的强盗杀人罪的结合犯？依照实务见解是不行的，是不行的。OK， 就差不多是在这里而已。好，那个是这一个小题。现在题目都长这种样子，就是它会混着总则跟分则，对，所以你的总则跟分不能学总则就忘了分则，学分则就忘了总则，对，还是要回去复习一下。好，那我们继续看35页这一题好了。35页这一题呢，它是说呢，甲乙丙丁呢，他们都是满18岁之人，看到年龄出来了哦，年龄出来了。你要知道什么年龄出来的，可是他都是怎么样有责任能力的人啊，所以表示老师很仁慈。他要么这次是甲乙丙，然后有一个是12岁，这样子就比较有陷阱。那某天呢，四个人呢在甲的住宅共同谋议，要去窃取阳明山富商戊的住宅的财物。可是呢，推由甲乙二人前往，意思是说谁没去？丙丁其实没有前往行，且丙丁是干什么的？他们在任务分配上面是干嘛？销赃。嚣张，那某意既定了，那某日夜间、哦，就是夜间了、啊，可是他也没有说什么时候，依照现行法的话，不管是一天还是白天，都是甲乙中切到罪。甲乙呢，分别是螺丝起子、西瓜刀，所以螺丝起子、西瓜刀这个是什么凶器 ？OK， 这考烂掉了，对，所以你就发现说，这怎么考啊？就是螺丝起子跟西瓜刀。前往戊宅呢，抵达之后呢，乙呢在外面把风，把风行为也出来了。那甲干什么？持螺丝起子撬开门锁，持螺丝起子撬，然后惊醒戊呢，跟他的儿子急了。然后甲刚进去，戊就大喊抓贼，大喊抓贼。然后甲呢就夺门而逃，然后与乙呢快速脱离戊宅。然后戊急呢父子呢在后面紧追不舍啊。甲乙呢就用螺丝起子、西瓜刀共同杀伤戊急的手脚，然后导致呢多处撕裂伤。然后经过路人报警，甲乙被逮捕。结果甲乙被逮就算了，继续供出丙丁。对，只是一点义气都没有。然后就无故侵入住宅跟伤害罪的部分都经过合法告诉，这段话有些没写一样的。问你甲乙丙丁的刑事责任是怎么样？又是一个什么？加重窃盗，然后再转成什么东西？准强盗，然后再干嘛？再加重强盗。你会发现，哎，怎么考来考去就是这样子呢？对、啊，所以那个题目做熟了，大家就熟了、啊。对啊，只剩下的问题只是你要小心一点。对啊。甲乙丙丁是18岁的人，然后四天呢，然后就跑到人家家里去行窃。请问各位哦，他着手了没啊？着手行窃了没啊？ 们觉得他左手行窃了吗？他们是甲乙，然后甲乙丙丁这都是共同正犯嘛，是没有问题的。到现在十五天，甲乙丙都是共同正犯。OK， 只是丙丁嚣张没有动手去做而已，但他至少有参与谋议，他已经至少是共同正犯。那某一是夜间嘛，对不对？然后就跑进去，看起来都是青龙住宅，然后好像家中接到室友，可是不要忘记了，贾府进屋内呢就被大喊抓贼，就夺门而逃。进屋只算是窃盗左手， 嗯， 青龙住宅窃盗了左手，青龙住宅家中窃盗的左手是什么时候？问你这个问题，对不对？再问你这个问题，食物见解是什么？有食物见解要先吃啊。实际什么搜寻的物质财物嘛，对不对？如果你能够记得号码更好了，当然应该大家都忘记。对，你要说你要怎么写呢？你要写说呢，家中窃盗罪的着手呢，实务见解认为说家中室友321条第一项，家中室友只是单纯的家中室友而已，所以呢，着手里面还是要回归到320条的普通窃盗罪的着手为标准。对，你要这样写 ，OK。好，那当然就是搜寻跟物色财物了。不是刚进门推开门就被抓到，然后就夺门而出了，连财物在哪都还没看到，只有看到什么一对父子，对啊，不是吗？映入眼帘的推开门映入眼帘就是两个凶神恶煞，然后就瞪着他说你要干什么？对，然后就夺门而出了，显然他觉得很害怕，到底是谁控了谁啊？对啊，然后所以显然的这个部分叫实物见解是还没有着手了。不过如果你依照部分的学说见解认为说呢一二款的情况的着手是侵入住宅就着手的话。那这个题目就怎么样？可能切到罪就着手了，可能切到罪就着手了。所以到底着手了没？有没有很重要？很重要啊！为什么？因为如果说你认为说这题我们依照实物见解来写一次好了，依照实物见解的话呢，前面府进屋内就跑了，这显然是没有切到罪着手啊，那就不能够怎么样成立后面的干嘛？后面又逃离出去，然后警觉不慎，螺丝起子杀伤人家手脚，显然不会成立什么准强盗罪啊，因为准强盗罪一定要怎么样？犯窃盗或抢夺，犯窃盗或抢夺至少要犯窃盗或抢夺的未遂。那、啊、你的左手窃盗左手都还没有左手，当然就不会是什么329的准强盗罪啊。所以这个题目依照实务见解来看的话，根本就不会有准强盗罪的问题。后面那些都是骗你的。你看看起来像什么准强盗罪有没有？又杀伤物体投降又难以抗拒，怎么了？不啦不啦。但是那些如果说你像我说这题根本侵入住宅部分根本还不算是窃盗罪的左手的话，根本就不会有准强盗罪的问题。那后面那些怎么办？你就分别论罪嘛，就看你看杀伤物体的手脚，撕裂伤而已啦，所以只是什么轻伤啊，就成立轻伤罪啊，对啊，就成立轻伤罪啊，这也没什么啊，只是说前面的那个窃盗罪的部分，因为在你左手没有，所以也不会有什么加重窃盗罪的问题啊，那些东西通通都不会有啊，这种不会有都没有的 ，OK， 所以顶多就是侵入住宅跟伤害，侵入住宅跟伤害，如果依照实务见解的话，数罪并罚，那。如果你比较学说见解认为说侵入住宅的时候就着手了呢，哇，那这题全都可以写啊，对不对？什么东西要写什么？如果你认为侵入住宅就着手的话，那前面呢会成立什么？有数款室友，如果同时符合好几款，就要好几款都写出来哦。甲、乙、丙、丁，虽然有四个人，不过只有几个人去，只有几个人去现场，甲、乙两个人去啊，有结伙三人以上吗？没有啊，所以那个部分是没有的、哦，那这部分是没有的、哦。然后夜间侵入是夜间吗？哎，还有什么夜间吗？哦，有夜间侵入住宅 ，OK， 所以你至少有第一款。然后又干嘛？持螺丝起子、西瓜刀，这是凶器，这是第几款？第四款 ，OK。然后还有没有什么其他家中室友啊？撬开门锁，撬开门锁是什么意思？拿螺丝起子。我没有拿过螺丝起子撬开门锁过，你们就拿螺丝起子撬开门锁，会不会破坏门锁啊？到底是会还是不会？撬开感觉是应该就会破坏到它吧，对吧？就把它破坏掉。如果说有破坏门锁，然后前提是那个门锁如果跟那个门连成一体的话，那个叫什么东西？毁门扇，对，那叫毁门扇。那如果没有连成一体嘞，可是它是大门的，可是没有跟那个大门连在一起，那个叫什么东西啊？其他安全设备，对，其他安全设备不要忘记了，那个门还基本上还是附属在那个建筑物上面的，对对对 ，OK， 所以你要去想一想有没有好几款室友都要检讨，如果有的话就要写出来，有的话就要写出来。那在最后竞合的部分再提醒各位，竞合部分同时构成好几款室友还是只成立什么一个，还是成立一个加重切到罪，只是在判决书里面要干嘛全部写出来，对，全部写出来，这个你可以稍微提一下，可以稍微提一下。那后面的部分呢，后面部分它前面是加重切到罪的未遂，那未遂依照通俗的看法也可以成立准强盗罪，也有可能成立准强盗罪。关键点在于什么？他是不是为了基于准强盗罪那三种目的，然后干嘛去做强暴胁迫，然后使人家干嘛难以抗拒？有没有？你觉得这个如果有没有这个题目？如果你肯定前面是切到未遂的话，当然有啊。为什么？你就杀伤物体的手脚，不只是强暴胁迫，还已经造成他人怎么样手脚多次伤害、多处伤害的结果。对，现在是难以抗拒。那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物己在后面干嘛？紧追不舍啊，紧追不舍。他是为什么脱免逮捕？为了脱免逮捕。OK， 好，那这个是这个题目。这个题目其实是一个小小的陷阱啊，就是不要忘记，如果是依照实务见解的话，根本没有准强盗罪跟加重强切盗罪的问题。OK， 好，那基本上准强盗罪，你会发现几乎每一题都有准强盗罪，准强盗罪真的是非常喜欢考的题目。好，剩下的时间我们来上，把剩下的个别字拆分法一上完。第一个呢，先来看侵占罪好了，因为它跟其他的切盗跟抢比较像，335，还有336，其实337基本上也是，我们写337啊，应该是有吧，应该是有写337，335、336、337才对，335呢叫做普通侵占，叫普通侵占。336呢叫做业务侵占，业务侵占。337是侵占遗失物，侵占遗失物都有侵占两个字。那338呢？338没什么好说了。338就是323，还记得323是什么东西吗？323是准动产啦，那什么电能啊、热能啊那些什么能量用了之后会干嘛？会消耗的，不要忘记了。323那个是能量用了会消耗的，所以什么东西都包在里面，有些电池。对、啊，不要忘记了，上一堂就在讲过，不要忘记了。刑法分则其实，你要说它很好念也可以，说它很烦也可以，不过它至少不会像总则那么的变来变去啊。对啊，如果你不喜欢总则那边变来变去的人，可能会比较喜欢刑法分则，因为你觉得它比较具体。对，只要我把该念的、该记熟的整点都记熟的话，我就考试就不怕这样子。对，那有些人是比较喜欢总则，因为他觉得比较好玩。好，338基本上就是说那个侵占的那个客体不是有体物，而是电能跟热能那些东西，那些准动产。那在侵占这个部分也是可以使用的，意思是说会有所谓的侵占热能、侵占电能的问题。OK， 好，那比较不重要，不要理它。我们现在看335，335就是说呢，意图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呢，去侵占自己持有他人之物。所以那个自己持有他人之物呢，就造成335跟320在区隔上面就区隔开来了。为什么320的定义是什么？什么叫窃取？你说有什么叫被吗？什么叫窃取？窃取就是什么破坏他人的什么持有支配关系，然后还没完，然后呢建立自己对该物的持有支配关系嘛，对不对？这是一定要记得的。所以你看320的部分一定是什么窃取的东西是什么他人持有当中，但是335是什么？自己持有他人之物，也就是说那个东西本来就在你手上，你本来就持有那个物品，只是说什么，你基于意图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你把它干嘛据为己有了，那就是335。如果那个东西本来是在他人财物，本来是在他人的持有当中，然后你就破坏他人对那个财物持有支配关系，那个是320的问题。所以320跟335的差别是在于说，那个财物的持有状态原本到底是归属于谁，原本到底是归属于谁。好，来看构成要件行为。第一个呢是所谓的意持有为所有啦，意持有所有。那那个不法说意图的内涵跟切盗罪那边都是一样的，跟切盗罪那边都是一样的。你一定要有什么所有意图？还记得所有意图的内容是什么吗？所有意图有两个要素啊，一个是积极要素，一个是什么消极要素？积极要素是干嘛？然后以自居为什么所有人嘛，对，然后把你财物据为己有的意思。那消极要素是什么？排除他人对该物的什么使用的利益嘛，对不对？所以一定要记得，那个是所有意图。那不法意图要考虑到的是什么东西？行为在法律上面有没有权利去取得这项财物？有没有权利去取得这项财物？那大家考虑的是什么？财产 秩序里面的财务的分配关系，我不要忘记。那边不法所有意图跟这边都是一样的，就不再说了，就不再说了。现在比较有趣的是说呢，他跟刚才是跟弃盗罪去区分嘛，现在我们来跟毁损罪来区分，说啊，怎么会有关系？看起来一个是把人家东西据为己有，一个是把人家东西破坏掉，怎么会有相关？有啊，你把人家鸡放在你家的鱼把它吃掉了，这个到底是毁损呢，还是侵占呢？你把鱼吃掉，看起来那个鱼挂在上面就干嘛？就惨不堪的，就跑到你胃里面就变碎片，是不是嘛？然后被你的那个胃都溶解了，所以鱼就不见了，看起来好像是毁损哎。不过那个其实是侵占，为什么？侵占跟毁损在这里我有时候会产生一点问题的原因是在于说，你要看是不是依照物的正常使用方式，是不是依照物的正常使用方式，鱼是拿来干什么用的？鱼就是要吃的啊，所以你把鱼吃掉，只是在干嘛？彰显凸显更凸显出说鱼就是这样子用的，知道吗？对，所以你把鱼吃掉之后呢，很好笑吗？你把鱼吃掉之后呢，基本上是依照它本来的使用方式，所以这个部分应该是侵占而不是毁损。毁损一定是什么？要么就外观毁损，主要是着眼于那个功能性的考量，功能性的考量。你把它做了一个违反它使用目的的这样的行为，然后去破坏到它的形体，或者是造成它的功能上面没有办法使用，达到原本的目的。可是把鱼吃掉，本来就是达到它原本的目的。那只鱼活在这世界上为的道理，就是因为有一天它就要被人吃掉。对 ，OK， 好，所以刚才那个案子，人家寄放在你家的鱼，你把它吃掉了，那个是侵占，那是侵占。好，下一个问题打星星，就是第一个争点，第一个争点，持有他人之物，你为什么会持有这个别人的东西啊？是不是要基于所谓的合法的原因？是，什么意思？那反面来讲就是什么？你有可能持有别人的东西是因为基于什么非法的原因？对，所以像这下面这个例子，窃贼卖车的人，甲呢将偷来的乙车呢去卖给不知情的丙家买家丙，然后丁呢在甲出卖乙的车的时候呢提供帮助行为。我们现在看前段就好了，甲将偷来的乙车卖给不知情的丙，请问各位，甲会成立什么罪？你把你的偷来的车卖掉，会成立什么罪？第一个偷人家车成立什么？窃盗罪，这是没有问题吧？偷人家车成立窃盗罪。那把这个偷来的车卖掉呢？把偷来记得窃盗后处分赃物吧，记得吧？窃盗之后呢，有可能会有几种形态，有可能会干嘛？把它卖掉，那个要讨论什么？侵占，把它丢到水里面，那讨论什么？毁损。对，以前在学竞合的时候有说嘛，对不对？这边有两种解决方法，还记不记得？如果是窃盗后，像这个案子，把偷来的车卖掉，卖给不知情的买家丙，卖掉是什么意思啊？卖掉就是以什么所有人自居啊？因为你明明就不是那台车的所有人，但是呢，却怎么样，可以把它出卖掉，以出卖这台车的意思。当你有出卖这台车的意思的时候，你就是以所有人自居，你显然就会有什么所有意图，你显然就有所有意图。那你有没有不法意图？你在法律上面有权利去处分这台车子吗？没有啊，所以你也有不法意图，所以你也知道嘛，你有不法意图，所以你有不法所有意图。可是这台车子，现在关键来，这台车子它在卖的时候是谁在持有当中啊？是这个行为人甲啊，所以是自己持有他人之物，然后基于不法所有意图把它据为己有，所以在这边讨论是会不会成立侵占罪的问题，会不会成立侵占罪的问题？那有两说嘛，有一说认为说呢啊还是会，那有一说认为什么？不会，因为在他侵占罪保护是所有权的法益，大家忘了说，侵占罪保护是他人的所有权哦，不是持有权，原则上是保护他人的所有权，所以这个所有权在他一开始偷窃那台车子的时候就已经怎么样，终局破坏掉了，所以之后的出卖行为不会加深所有权的侵害，不会加深财务所有对他的所有权的侵害，所以这个部分不会再成立侵占罪，不会再成立侵占罪。那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后面的部分如果不会成立侵占罪，请问大家参与后面买卖行为的共犯会不会处罚？当然就不会处罚，因为正犯就不会成立侵占罪，你后面的共犯怎么处罚？因为共犯重组性嘛，对不对？所以这个部分丁的部分，如果你认为后面的部分根本就自始至终就不会成立侵占罪的话，后面丁就不会成立侵占罪的帮助犯，他就不会成立侵占罪的帮助犯。另外呢，讨论到说，其实，在实物见解这边呢，他有告诉你说，侵占罪你为什么会持有别人的东西啊？一定是人家什么 要么依照契约来交付给你的，要么是依照法律的规定，你本来就应该要保管这个财物，然后你把它据为己有，这样才可以构成所谓的侵占罪，这样才可以构成侵占罪。所以是在讲那个持有的那个原因，持有的原因呢，一定是要基于法律契约或是其他一种事实上面的委托关系，法律契约或是事实上面委托，基本上都是合法的。如果你持有那个物品的原因是非法的。是非法，例如说你去把人家偷偷来的东西，然后再把它移转出去的话，依照这个实物见解，你为什么会持有那台机车？偷来的，你偷来的嘛，对不对？偷来的是合法原因取得的吗？取得占有吗？取得持有关系吗？不是，所以依照实物见解就不会，当然就不会成立什么侵占罪，当然就不会成立侵占罪，这是实物见解一个理由啦。那有一些学说，像第三天老师跟我说的，他是说持有关系呢不以基于委托关系为必要，如果是采取这种见解的话，不需要有合法原因也可以。那这样的话，当然还是有讨论侵占罪的余地，还是有讨论侵占罪的余地。所以52年这个判例呢，他有讲很清楚，他说呢，侵占罪呢是要以被侵占之物先有法律或契约上面的原因哦，然后你持有当中才危险，否则不可以成立侵占罪。你为什么会持有他人之物？要么就是法律规定的啊，所以我才用这个东西啊，或者是什么人家基于什么委托契约，或者是寄托契约，然后寄放在你这边，所以你持有他人之物。OK， 可是前提是什么？他人之物。这边要补充的是，前提是因为他人之物，如果是根本就是自己的东西，那就不会成立什么侵占罪啊。像什么，你把钱拿去存在银行里面，钱把钱拿去存在银行里面，然后呢，这时候呢，银行把它据为己有，请问大家会成银行会成立侵占罪吗？不会啊，为什么？你把钱拿去银行之后，钱就干嘛？你的钱跟银行的钱是怎么样？你可以说它混同，对，然后那你分辨不到谁的钱，你也可以这么说啦，是把钱拿去放银行，这是民法上面是什么契约啊？这是什么？民法，你的民法，这是消费寄托吧？是吧？我民法有这么烂吗？这是消费寄托吧？消费寄托的话，那个寄托物就是那笔钱是属于谁的、啊？你把它拿到银行去存了之后，是属于银行的还是被害还是寄托人的、啊？应该是银行的吧？对啊，所以银行这时候有什么侵占行为的话，那个跟没有关系哦，那个部分跟侵占罪就没有关系，因为那已经不是他人之物，那不是他人之物。OK， 这边稍微补充一下，有时候你要判断是不是他人之物，你要小心。民法上面如果已经有规定，因为契约的关系，所以它已经变成是自己之物了，那把据为己有，这个本来就不会构成侵占罪，这个要稍微注意一下。嗯，有一些契约啊，当你把它例如交付出去的时候呢，你就已经丧失所有权了。对，那些契约要稍微注意。OK， 好，第二个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争议问题，也是很类似啊，就是说基于不法原因给付，可不可以成为本罪的客体，是什么意思啊？不法原因给付在哪里看得到？民法里面哪一条？不法原因给付没有办法请求返还，这是哪一条？181啊，对不对？181嘛，这是没有问题的。OK， 所以在民法上面这种东西是不能够请求返还的哦。可是会不会因为财务的所有人没有办法请求返还该物，因为财务的所有人自己基于不法原因给你的，所以他依照民法181的规定，他没有办法请求返还该物，那这样的话就会丧失他的保护的，会不会他就因此就丧失刑法对他保护的？这个看这个案子，甲呢托乙呢将汇款3000万，啊，3000万比那个我们的前总统给的钱还要多，3000万呢交给公务员丙啊，结果没想到乙呢将该汇款私自据为己有。我叫你把那个钱包交给别人，交给汇款，结果你竟然自己把它吞掉了。请问各位，那个汇款是不是甲基于不法原因所谓的给付？是啊，那个就是甲汇款本身就是甲基于不法原因所谓的给付。那请问各位，这样一个使用这样给付，可不可以是侵占罪的保护的对象？就有好多说。第一说就是跟民法一样，我跟随民法的脚步，民法认为说不法原因给付不可以请求，甲没有办法请求返还那个3000万。那个丙呢，当然就不需要归还给他，不需要归还，他不需要归还给他的话，财务的利益是归属于谁的？归属于丙的、啊，那就不成立什么侵占罪，他把据为己有，本来就不成立侵占罪，这个是这一说，这是否定说啦，不会成立335，不成立335。可是另外一个想法就说，奇怪了，你这边讨论是刑法问题，你搞清楚，我不再讨论民法的不法原因给付的问题，民法是不是不法原因为给付，跟我这边刑法的判断不一定要做一样的解释，不一定要做一样的解释。你虽然，而且下一个问题是说，其实否定说根本就没有念好民法，为什么？民法只是说181是一个债权关系，哎，是吧？181是债权关系，请问物的所有人是谁啊？ 三千万所有人是谁？基本上，如果讲的意思是说，如果你不交给丙的话呢，我就要把那三千万收回来。如果他这个意思的话，基本上他交出三千万出去的时候，他没有抛弃那三千万的意思哦。那显然还有什么？对于丙那个三千万还是有所有的意思，还是有所有意思。如果是这样的话，那甲仍然是那个三千万的所有人，他还是所有人，只是说依照181条，他没有办法向丙去请求放缓这个不法原因的给付。对，所以他是所有人啊，不要忘记了侵占罪保护是所有权的，他保护所有权的利益。所以你是所有人嘛，那就保护你的利益。所以你把他人之物据为己有，那这个部分还是会成立335的侵占罪，还是会成立335的侵占罪。这一个争议问题是比较小啦，就是有时候要稍微注意一下。像你看到什么汇款啊，还有什么非法的枪支啊，人家非法枪支给你非法枪支，你去接受非法枪支，然后把那个非法枪支据为己有啊，像这种情况下，都会涉及到这个不法原因给付可不可以成立侵占罪的问题。Okay, 那跟上面那个不一样哦。上面那个第一个问题是说，你为什么会持有那个东西啊？那依照实务检视要干嘛？限于合法的原因才可以。对，那下面的问题是说，那个给付本身，那收那给付本身是基于不法的原因，是基于不法的原因。可是他人还是委托你的，他人还是委托你，那是不太一样。看一下那个法务部这个问题好了，第二下面这个，甲呢明知道说呢，乙所寄藏的东西呢是赃物，是赃物，他已经明知哦，明知是赃物哦。然后呢，受寄藏匿，对，当然是构成赃物罪的，没有问题。炫将呢，该物据为己有，但还把赃物据为己有。那除了犯寄藏赃物罪之外，会不会另犯335的侵占罪呢？结论上面是采集什么积极说，反正就是假说了。他认为说呢，侵占罪的客体一定是犯人占有他人所有之物就可以了。那至于那个物的给付原因呢，是因为不法原因给付，那个跟那是民法上面可不可以请求返还的问题，跟这边的刑法上面保护他人所有权的意志呢没有相关。对，所以那物的所有权还是他人的，所以你把它据为己有了，当然就构成侵占罪。OK， 这个是这个法务部这个实务的见解。好，继续往下看第三页，上面有个三，有没有数字三？下一个争议问题是说呢，像这种金钱这种不特定物呢，如果依照它的目的呢已经属于特定的话，还可以。金钱不特定物意思是什么？还记得吗？以前在上过那个所有不法义务的时候也讲过，金钱之债基本上在没有特定的时候还是什么种类之债啊，对，还是种类之债。对，所以它就基本上是不属于任何人所有，应该是说属于债权人所有啊。所以这个时候呢，如果说金钱怎么说特定？你觉得金钱什么时候会特定？上来讲的，对，上堂课讲的时候，金钱特定是说什么？金钱特定啊、哦，我想起来了，你把那个钱放在那个信封里面，钱放在信封里面，然后把那个信封据为己有，这样针对里面的钱，可不可以成立侵占罪？对，他的问题应该是这个样子。对，你们觉得会不会？还记得吧？以前我讲过实务见解啊，如果你把整个信封据为己有，那个是什么？侵占，然后把信封里面钱抽出来，然后让信封丢掉，那个是什么？窃盗，对。可是我也讲过了，那是一个很怎么样，很诡异的见解啊，对不对？因为你同时持有什么信封，但是同时持有里面的钱啊，对。那个钱当然是已经被特定下来了、啊，那个钱已经被特定下来了、哦，所以呢，这边当然就可以成为侵占罪的客体啊。对，这个部分在考你这个问题啊，就大把写上去，加信封钱，对。好，第四个。第四个其实也在问你民法的问题，对啊，就是讨厌民法的人，可能这个侵占罪章这个很讨厌的犯罪。他说呢，会手没有参加互助会吗？也不会吧，年纪轻轻的参加什么互助会啊？没有那么缺钱吗？要去买什么东西？会手呢，将收取的汇款呢据为己有，然后没有交付得表人，会不会成立侵占罪？前提是什么？侵占罪是保护他人的所有权，对不对？那前提是什么？那个钱不是谁的，那个钱不是会手的，然后会手把它怎么样据为己有，所以才会有什么侵占罪的问题啊？那个钱，对啊，都没有去参加过互助会啊，所以可能不太了解那个会啊什么根怎么倒。不过你稍微想象就好了，甲乙丙三个人是会员，他们组成一个互助会。那你大家有听过吧？爸爸妈妈有时候在说什么？我这礼拜这个月因为我们家买沙发，所以我要去标会，有没有？标会是什么意思？那个会，你参加那个会干嘛？参加会就是说，大家有难的时候呢，大家就集资，然后给那些需要钱的人。对，所以甲乙丙三个人去组一个互助会。对， 所以他们三个人本来就是固定说，通常都会缴钱啊。不过每个礼拜都每个月都是标会，标会的人表示说他有困难，他有急需。假设说这个月是甲哈，甲想要标会，也要买跑车，对，那甲就是标会，就得标了。那得标之后呢，那乙丁两个人呢，就是什么？就要出钱啦、啊，那么就是互助会嘛，就是等于是借钱的意思啦、啊。那时候借钱，那一定要出钱，借钱给他，给得标那个甲。那可是通常运作上面都是谁？他们三个人之中会先选一个会手，就是那个人会手是丙哥啦。会手是什么任务呢？会手任务就是说每个月到人家家里面去收钱，到会员家里面去收钱。你们家应该有人爸妈参加会了吧？就是每个月来收钱那个人就是会手啦。对啊，会手就要到每个家里面，每个其他的会员。没有得标的其他的会员去在家里面去收钱，那收钱之后他就会把这个钱干嘛？就会给得标那个会员，让他去买跑车。那个得标会员就再来还钱，对，就基本上是大概是这个样子。那现在问题来了，那个会手收了钱之后，就把那个钱据为己有，会不会成立侵占罪？前提是什么？前提是那笔钱不是会手的，然后呢，干嘛？那是他遗失物，然后他是干嘛？把人家据为己有，才会有侵占罪有成立，才会成立侵占罪。那现在问题就来了，那笔钱会手所收集的那个会员没有得标的会员所收集的钱，照理说他应该是要给谁？他要给那个得标的那个人嘛，要给得标的那个人。OK， 那现在问题来了，在他的会手拿到那些收到那些会员的钱之后呢，会手是变成所有人吗？钱的所有人吗？还是说所有人是得标的人？那些钱，其他会员说捐出来那些钱的所有人是得标的会员，而不是会手。如果那些钱是属于得标会员，而是属于得标的人会员所有，那会手只是帮忙收钱的人而已。然后最后要有义务要去返还，有义务要去返还给那个得标会手的话，那显然那个是什么他人之物，那会手把据为己有就会成立什么侵占罪，就是这个样子。那相反的，如果我们认为说呢？那个其他没有得标的会员把那个钱给会手之后呢，那个会手基本上就取得所有权，然后只是说要再把这个所有权移转给那个得标的会员的话，那显然就不是什么，那些钱就不是会手所，在会手眼中他就不是什么他人之物，他把据为己有，本来就不会有侵占罪的问题。所以重点在哪里？重点在于说那些钱到底是属于得标的会员所有，还是谁会手所有的嘛，对不对？这个在因为民法有修正过了，民法修正过，在修正前呢。在实务的69年第一次行刑决议认为说呢，这才否定说，否定说的意思是什么？会手是有对那些钱所收来的钱是有所有权的，他只是负有义务要移转，但那个义务是什么？债权关系，基于债权关系来的债权、债务关系，所以那部分仍然所有权人还是会手，然后把它据为己有，这个不会成立侵占罪。可是这个修过，因为民法的709条之7，为什么要民法吗？709条之7说什么？稍微看一下好了。你们考试时候会念债个吗？不会，还是说只念买卖、租赁那些比较重要，其他就算了，反正也不会考。709条之7说呢，很长，我看一下好了。第一项说什么？会员要在每期标会之后的3天交付汇款，这个跟本金有关系吗？没有，他指的是没有得标会员要在每期要交钱了，交钱。第二项呢，会手呢要在前项期限之内，就3天之内代得标会员收取汇款，连同自己的汇款在期满的一日交付给得标会员。你看他是干嘛？代得标会员收取汇款，然后最后要干嘛？交付给他。所以从这项可以看出来，谁是所有人啊？谁是所有人？你是帮谁收钱？你是帮得标的人收钱，得标会员收钱，所以得标会员是所有人，所以那些钱只是你暂时收的，你要交付给谁？你要交付给得标会员，所以是属于什么？他人之物，所以会手把他人之物据为己有，就会成立侵占罪。这是最近的实务见解，因为之前那个旧的实务见解是修法前，是你看709之7耶，它是一定是后来才加进来的。对，所以实务上面本来是69年那个第一次行刑决议认为都不会构成侵占罪的部分，那个见解因为民法改变了，所以95年第16次就认为说这个决议要废掉，所以现在实务见解都是认为说会手把得标的这些钱，然后就是各会员缴出来的这些汇款，把它据为己有，还是应该要成立侵占罪。OK， 这个其实在考民法啦，我觉得对这个刑法有关系。 对啊，跟刑法有关系的只是什么？只有一个标准，就是那是不是他人之物？是不是他人之物？那是他人之物怎么判断？那还是要回归民法去判断。这部分没有办法，这部分有很强的民法的从属性。OK， 这三三五，它的重点，三三五重点有两个。第一个，那个持有的原因呢，要不要限于合法的？持有原因要不要限于合法的？第二个就是刚才讲的那个不法原因给付，可不可以成立侵占罪？就这两个重点而已。OK， 好，三三六，三三六呢，当然就是相较于三三五，其实三三五、三三六这种侵占罪都是身份犯，懂？侵占罪都是身份犯，为什么？因为你必须要干嘛？自己持有他人之物，如果你没有持有他人之物的话，不会构成任何一款的侵占任何一条的侵占罪，所以侵占罪都是身份犯。那业务侵占罪呢，或是三十六所说的公务公益啊，它有三种类型啊，一种公务侵占，一种公益侵占，一种业务侵占，这三种侵占罪都是身，也都当然也都是身份犯，只是说它是不是双重身份犯，对。这个在总则部分已经学过了，就不说了。要记得哦，双重身份犯的争议，三三六到底是不是双重身份犯？实务见解是才什么？否定说不是，他是什么不法身份？他是不法身份，不要忘记。OK， 我们现在看比较不重要的公务侵占啊，不是也不是不重要，公务侵占罪。他说呢，要记得是说，你不要以为说公务侵占罪只有是在公务员的时候去侵占才会是公务侵占罪，没有。他的判断那个有没有公务员的身份，那个时间点是什么？是以持有关系，持有关系成立的时候的那个时间点去判断的。所以你持有那个物品，持有他人之物的时候，如果已经具备有公务员的身份，即便你后来离职了，但是只要那个物品还是在你持有状态当中，然后你把它据为己有，还是会成立公务侵占罪，可是前提不要忘记的前提是你离职之后还对于该物有持有关系，可是通常很少了，很少这种情况才会出现。OK， 下面这几个案子呢，就是一些比较跟公务侵占罪有关的实务的见解啊。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就可以看一下三十二年的院字，这个司法院的解释说呢，他其实也蛮好笑。他说，甲乙呢是同一个机关有审判职务的公务员，这是谁啊？这是什么人啊？有审判职务的公务员，那丙呢？因为案呢就拖丁，你不觉得这个院解字标点符号怪怪的、啊？我觉得这是句点啊，我也不知道，可能三十年以前标点符号是这样子用。丙呢因案拖丁呢，然后就句点，然后向甲其实全部都是逗点啊，向甲行贿，然后甲乙该案呢是乙主办的，然后就好啊，那我就办向乙请托好了。丁交款之后呢，甲就干嘛？收尾集哦，并没有交给乙耶。这个涉及到什么问题？人家交给你汇款，结果你就干嘛？把 A 走了，这是刚才的什么问题？不法原因给付问题啊，并没有向乙官说。OK， 这种情形呢，你看他最后说什么？这种情形尚非其与尚非与其主管或监督事务图利，他说这个是图利罪，跟贪污治罪条暂行条例，这叫暂行条例不符合。但是呢，他说呢，如果说甲呢是虚伪向乙请托。那就是变什么使用诈术，这应该成立339条第一项的这个诈欺罪。后面又讲了，他说呢，如果说呢，请托他并不是虚伪的，可是呢，他也不是什么，他是交款之后才想要据为己有，交款之后才起意据为己有，不是交款之后就想要据为己有。他说那个叫做侵占行为，要论335。所以这个案子其实他也跟你讲了，要按具体个案来看。如果是施诈的话，那就用339的诈欺罪。如果是一开始就过去了，一开始是交款之后呢就起依据，后来才起依据为己有的话，那叫做侵占罪。因为不要忘记，不法原因给付，实务下来认为说没有关系，对，还是可以的，好，这是三十二年的院字2513。OK， 下一个二十九年这个也很好笑，他说呢，要寄信，原来要有谁寄件，自己贴邮票，对，白话文就这样讲。那某甲呢寄包裹。把他托给上诉人，上诉人是邮差，而且他没有自己贴邮票，他是把什么邮费给那个邮差，说邮差你帮我贴邮票好了。他说什么呢？他说叫邮差帮你贴邮票，这个叫做私人之间的委托行为。OK， 所以呢，邮差之后呢不帮你贴邮票，然后把那个东西据为己有，那个不是公务侵占罪，那个叫做普通侵占罪。意思是什么？刚才讲过了，公务侵占罪一定是什么？你基于这样一个公务关系，所以你持有他的职务，对不对？可是这个判例说什么？这个判例说，邮差虽然把那个邮什么东西啊，邮费啊，对啊，邮费 据为己有。那可是有之所以将邮费据为己有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他是邮差吗？这个判例说不是啊，邮差没有义务要办你的铁邮票，所以呢，关于请邮差铁邮票这件事情呢，跟公务没有关系，跟公务没有关系，这是私人的委托事项，所以邮差之后呢，把那个求职据为己有，这个不会成立公务侵占罪，这个还蛮有趣的，就大家参考一下。然后请大家再翻到第四页，接下来讲公益侵占罪，公益侵占罪这个可能大家比较念的时候比较少看到，它是基于公益的关系。而持有他人之物，基于公益的关系而持有他人之物，什么叫做基于公益的关系而持有他人之物啊？所以我一向来向都觉得说，慈济的那些师兄师姐啊，最容易构成本罪的，只要他们的那些脑袋中有恶意闪过去，然后基于不法说意图把那些捐赠出来的那些物资全部据为己有，他当然就是基于公益关系的持有那些植物，不然人家干嘛捐赠给你啊？就是让他赈灾啊，那些东西都是公益关系，对，所以这个就是很公益侵占罪。对，可是如果情况稍微改一下就不一样了。就这些慈济师兄师姐呢，到某个山区里面去，因为那个屋子太多了，他就看到旁边有一间小屋子，小屋子，然后就拜托小屋子的主人说：“哎，我这些东西先寄放在你家好不好？”那小屋主人说：“好。”就小屋主人就把里面的鱼啊、什么食品啊，全部吃掉。我刚才讲过，吃掉这个东西是干嘛？不是毁损，原因是因为它是正常的物的使用方式，所以是什么侵占？如果是这样的话，怎么办？那请问一下，那个小木屋的主人会成立公益侵占吗？还是普通侵占？普通侵占一定是没有问题的吗？为什么？他人家慈济师兄师姐登门拜访，托你去保管那些财物，结果你干嘛？竟然把它吃了？对，那些人是什么？一起有为所有啊？他是请普通侵占没有问题。那下一个是说，这个、好像跟公益有点扯上关系。可是不要忘记，公益侵占就是你是基于公益关系而持有他人之物。可是木屋主人是基于公益关系而持有他人之物吗？不是，他是什么？谁才是基于公益关系持有他的职务？实际使用世界嘛？那他只是干嘛？要委托你保管这些东西。他委托是一个什么？跟公益无关的行为啊，跟公益无关的行为。所以这个部分，木屋主人是不会成立所谓的公益侵占罪。可是还会成立什么？才是我们的普通侵占罪。OK。然后实务上面有很好笑的案子啊，你看这些案子都是。先来看一下，你刚才我讲的那个是寄放赈灾物品嘛？31年的1129这个判例，他说什么呢？一定要是因为公益所持有之物，如果一定是公益原因而持有的，才可以侵占，才可以构成336的这个公益侵占罪。如果说虽然有关公益，但是呢，一开始呢，并不是为了处理公益事务的身份，或者是受处理公益事务者的委托去处理公务，这个受委托处一定要是处理公务才可以哦。可以，可是刚才那个木屋主人不是处理公物，他只是寄放，对，所以不会是公益，因为公益原因而持有那些物品。OK， 这是刚才那个，然后现在往上看好了。其实看起来好像公益好像看起来跟公务员比较有关系吧，因为公务员在做就是跟多数公众利益有关系的事情。但是呢，其实我刚才讲过也不限于公务员啊，也不限于公务员。这个27年这个判例他说什么？某乡的保卫队，27年台湾有没有历史比较好的？27年之后，保卫队是干嘛的？有人知道吗？保卫队是干什么的？我不知道，要问你们。保卫队不知道是干什么的。他说是乡民自行筹款组织的，脾气越乡民。对，现在还要发行认同卡这样子，有不知道的新闻吗？说什么拼命要发行认同卡，未来去哪一站？非乡长职务上面当然经管之事。所以显然就是什么一群流氓组合起来的，对。然后上述人呢充当乡长，上述人是乡长，然后受托办理这个该乡保卫队。可是保卫队是正式的公家机关的组织吗？不是啊，他只是自己乡民自己筹组起来的。那乡长只是担当保卫队受托来管理的，管理这个公益事务。那他如果说呢虚报军装费，然后呢是属于侵占公益的持有者，跟公务上面的侵占不一样，什么意思？乡长虽然也是公务员，可是他这个案子里面，他是基于什么原因而持有那些军装费啊？在这个案子里面，他是干嘛？那些军装费是属于谁的啊？保卫队的啊？保卫队是公家机关吗？不是，他是乡民自己组合成的。所以虽然乡长是属于公务员没有错，但是他在做这样的侵占的行为的时候，他不是基于什么公务的目的，他不是基于公务的目的，顶多是说他积极于公益的目的而已，对，所以你还是要看哦，不是说他是公务员，他就一定是公务侵占罪，你还要看他侵占的原因是什么，侵占是基于什么样的原因。OK， 下一个28年这个1609也很好笑， 他说什么呢？他说呢，这个同族公有这个仓库啊，你可以想象吗？好大一个谷仓。他说这些仓库是甲乙丙丁多数人共有的财产。对，这个呢就跟乡村有乡村的所有的，或是那个农村所有的那个各仓仓库地域为标准的、啊，关系各该地方的公共利益者是不一样的。它只是多数人共有的财产，它不是可以分发给其他所有村里面的人的这些财产，所以就不是公益所持有之物。意思是说，如果说那个谷仓呢是四个人所共有的话，那是特定多数人共有的财产，那个不是基于公益侵占罪的问题。OK， 好，那是公益侵占罪。下一个看业务侵占，业务侵占说什么？业务侵占一样，只是把刚才那个公务啊、业务公务啊跟公益啊改成是基于业务关系而持有他人之物，基于业务关系而持有。那讲是业务嘛？但是在讲什么叫做业务？业务这个定义已经出现过很多次了，在哪里看到？业务过失也看到啊，对不对？这里看到刑法上面业务是什么？反复为同种类的社会生活活动嘛，对不对？可是你一定要是在业务范围之内的他人职务，把它侵占掉才可以哦。你是业务范围之内的，你是业务范围之内的。下面的判例好像没什么好笑的，就不要理他。对，我们看一下上面那个好了，这个比较有趣一点。第五页，这个是一个法律问题啦。通常法律问题一定是实务上面觉得他们自己觉得很困难才会问你。对，他说呢，甲呢是大卖场在家乐福吧，收银员乙的天天都骗你。对，那收银乙呢，基于呢共同贩运的联络呢，由甲呢到这个卖场去选取这个价值新台币2000块的物品之后呢，就由收银员乙到柜台结账。可是甲乙两个是有什么贩运联络的、啊？那乙呢干嘛呢？乙就把价格打上多少钱？200块，200块，然后就跟甲拿200块，然后就让甲把那个东西拿出去了。问你甲乙犯什么罪？你们就要犯罪，财产犯罪嘛，也没几个啊，窃盗、抢夺、强盗。诈欺、侵占，还有什么背信？你们觉得甲乙所犯是什么罪？他们俩是基于共同的贩易联络。我们现在看收银员好了啦，收银员会成立什么？那个东西明明是2000块，然后在收银机上面打上200块，然后跟人家收200块，一定有背信。为什么？收银员是干嘛的？收银员就是为家乐福老板处理事务的、啊，处理什么事务？顾客的什么买卖事务啊，跟顾客之间的买卖事务嘛，对不对？所以他是什么为本人处理财产事务，而且这个财产事务是有对外的第三人关系的 ，OK？ 所以他可以成立什么？然后他竟然违背了这样一个信任的委托，老板的委托，信任你，你竟然又跟第三人狼狈为奸，然后来损害什么家乐福的利益，是吧？老板就少收多少钱？他是多少钱？1800。对啊，那个利益就是损害啊，对了，少收的部分就是损害，这样成立背信罪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可是背信罪是不是一个身份犯罪？是啊，为什么？只有受委托处理他人事务的人才会是成立背信罪的行为主体啊。所以甲这个顾客，他有受到家乐福的委托吗？没有啊，所以他是一般人，他是没有身份的人，他跟有身份的这个收银员一起去做背信行为，所以他们两个成立什么？背信罪的共同正犯，依照31条第一项的话，他成立背信罪的共同正犯。好，就到这边就结束了啊，结束了，好，就结束了，就没了。这是最后的研讨结论。可是你想一想，那个店员会不会，收银员会不会成立侵占？侵占罪前提是什么？自己持有他人之物，然后把它干嘛？据为己有啊？奇怪了，请问一下，那个店员有把什么东西据为己有吗？好像没有啊，对啊，也没有把人家东西为己有，所以当然也不会是侵占罪的问题啊。那窃盗诈欺呢？诈欺谁？这算是施用诈术，然后使人家陷于错误吗？施用诈术好啦，你就是说应该要标2000块，你把它标200块是诈术好了。那你是对谁？说你是对谁施用诈术？对老板哦，这可以算是对老板施用诈术，对，然后是让老板陷于错误吗？你去想一想，可不可以？他有没有权限去做这样做这样的交付行为？这等到下一节开始诈欺罪来说好了。反正这一个题目不会有侵占罪的问题，但他最后会成立背信罪，会成立背信罪。现在几分了？2分钟。好，把那个337讲完。对，看一下后面有多少，后面好多。337呢是侵占遗失物，那其实上一节课已经讲过了啊。侵占遗失物你要区分有3种类型啊，就是说的遗弃物、遗忘物跟遗失物。遗弃物跟遗忘，那各自的定义是什么？不要忘记，各自定义是什么？不要忘记。好像没什么好讲的，就这样就没了。真的啊，真的啊，就这个东西很少考啦。好啦，讲漂流物好了啦。 干扰物就是你发生火灾，发生台风的时候呢，你家的书桌啊什么被水淹走了，然后就捡不回来了，那些东西就叫漂流物啊，对啊。然后还有包括你挂在墙壁上面或是窗户上面的衣服啊、衣裤啊那些东西，如果被风吹走了，那些都包括在三生七里面。OK， 那因为鲁文的书还有很多东西要讲，所以就下一集再说好了。基本上我是不会加课啦，对啊，就是如果说真的来不及的话才会加课，可是如果加课的话，你们觉得什么时候比较好？不要加，就是每家都没有上完呐、啊，对啊，每家没有上完，好像尽到上完的义务，对对对，再看看好了，对啊，反正尽量我尽量改，好，我先祝大家周末愉快。 那没问题啊，那我后面的那个，我把后面的传给你。 不是， 那没关系， 不 会，因为到时候我再把它，我把它拷贝上，再装几张纸，然后再寄去。 那再给我吗？ 不是啊，我的意思说，因为我是前段，我很担心我前段跟。